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谈是非曲直。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说起谋士来，他们似乎都是能说会道，能掐会算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中通人和。可实际上，只有顶级的谋士才具备这样的素质。今天咱们就来讲一个二流的谋士。心怀大志，饱读诗书，却生逢乱世，只能做个保安。60岁高龄，看重民主，人才济济，他如何脱颖而出？出谋划策，口吐莲花，这辈子最大的买卖，又怎么让他把小命葬送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《高阳酒徒》第一集。秦朝末年，在高阳这个地方，有个喝酒出名的酒徒，名叫利益基。他这名字听着挺陌生的，但如果我说高阳酒徒，您可能听着挺熟悉。为什么这喝酒还能出名呢？这高阳酒徒出名可不是因为酒量大，谁也喝不过他。他出名是撒酒疯出的名。就说这高阳的大街小巷，所有的酒肆饭馆，您就可着劲儿的挑吧，随便进一家跟老板说我找高阳酒徒，这酒肆老板都会用惊诧的眼光看着您，心里直犯嘀咕，嘿，少见呐，这地界还有不认识这疯子的。然后准时冲您嘿嘿一乐，哈哈，您找他呀，瞅见没有，街上跳脚骂人那个就是他。这利益基成天混迹于这些饭馆酒肆当中，喝醉了就骂，跟这酒肆老板多多少少都干过仗，也算是跟大伙儿都有点交情吧。有一回，这利益基来喝酒，要了一盘小凉菜，两坛子白酒。不大一会儿，酒坛子端上来了，他一个人往那一坐就开喝了，左一口右一口喝了三大碗。这下酒菜还没上来，利益基不耐烦了，小二的，点小二，我这下酒菜怎么还没给我弄好呢？快点！这小酒馆生意好，吃饭的人特别多，后厨就一个厨子，满场就一个店小二的，早就忙得晕头转向了。爱催不催，哪张桌子不缺菜呀？来这吃饭就得等着，所以店小二根本不搭理他。可您别忘了，这利益基他就点了一个菜呀。可不得眼巴巴的瞅着吗？ 再说了，又是个凉菜，拌拌就能上桌，不至于那么费劲呢。等了半天，菜还没上来，也没人理他，瞅着别人有吃有喝的，自己这儿咂摸着嘴喝闷酒。这利益鸡是越喝越来气呀，一扬脖把最后一口酒给灌进去了，使足了全身的力气，啪，这酒碗就踩地上了。大伙听见这动静，谁也不出声了，都是伸着脖子瞅。这利益鸡拉过一把椅子，摇摇晃晃的站上去了。店小二的，你给我过来，过来。店小二的赶紧过来，挤出了笑脸。哎呦，客官，客官，您喝多了，快下来，别摔着您。你甭管我，我问问你，我那凉菜怎么还不够上啊？店小二赶紧打圆场，客官那真对不住您，您看这吃饭的人多，厨子少，您先下来，我这就给您端菜去。店小二转身就奔后厨。这利基一下从椅子上蹦下来了，你等等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端上来晚了，两坛子酒我都喝光了，你才想起我来呀？不行，那菜啊我不要了，你得赔我二斤酱牛肉。这利基可真够会算的，喝得五迷三道的，还不忘了让人家赔偿，可这一碟凉菜换二斤牛肉，这显然是赔本的买卖，这小酒馆会同意吗？利基此话一出口，酒馆里是一片哗然的，嘿，这人穷疯啊，跑这儿讹人来了。店小二的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呀，你摔了一酒碗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你还敢跟我要牛肉？店小二强压怒火，客官，您这话可就不讲理了，您点的那菜还不够两片牛肉钱呢。您放心，那菜啊我马上给您端上来。利益鸡几步上前，一把拽住店小二，你说我不讲理？嘿嘿嘿，这世道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啊？朝廷不讲理，官府也不讲理，你凭什么让我讲理呀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二斤牛肉我是要定了，你给也得给，你不给也得给。店小二一听这话，这火再也压不住了，浑身的气血往上涌啊，腾一下子就冲到脑瓜顶了。好啊你呀，你蹬鼻子上脸了还？我看你就是成心闹事儿，想吃白食啊，我告诉你门都没有。这利益鸡也是吹胡子瞪眼的，跟我讲理？哎呦，你还嫩点儿，我这几十年的书可不是白念的。俩人是你一言我一语就开骂了，俩人这一嚷嚷，旁边的食客都不吃了，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看热闹。酒店老板一直在后厨忙活着，听见前边吵吵嚷嚷的，捧着大肚子迈着小碎步就赶过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快闪开，让我进去看看。这老板一过来，往前一挺身子，拿肚子把俩人隔开了。哎呀，是利爷呀，怎么了？哪儿没吃好您跟我说，这小二的哪儿得罪您了？这店小二满肚子委屈，不等利益鸡开口，他就当当当把这事儿都说了。老板呐，是这人没事找茬，想吃霸王餐。酒馆老板白了一眼小二的，没理他。哎呀，我以为多的个事儿呢，利爷您消消气儿，小二的去给利爷切二斤上好的酱牛肉来，捡那好地方给我切。啊，老板这还不快去啊？没听见我说话呀？店小二还想说点什么，一看老板那严肃的表情，只好低下头，嘟嘟囔囔的上后边切肉去了。等这牛肉切好了包好了，酒馆老板亲自递到利基手上。嘿，利爷，今儿这事儿您多包涵，我这店小人少，往后您再来肯定第一个先得照顾您。这利基呢也不客气，接过酱牛肉往怀里一揣，那就谢谢老板了， 你们这儿总算有个会讲理的。得了，下回我还来啊。说完了，抱着牛肉大摇大摆的走了。这酒馆老板一通的豪哄，最后竟然真做了赔本的买卖，白送了二斤牛肉。这利益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三两句话，二斤牛肉就到手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等到了晚上，饭馆上了门板，这店小二挺不乐意的，专程找老板说理来了。老板，今天您这事儿办得可不够漂亮，一个闹事儿的您就给了二斤牛肉，这往后咱这生意怎么做呀？这人到底什么人呢？您怎么见了他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？饭馆老板漫不经心地说，也没什么，他呀是个看门的。啊，看门的？一个看门的您怕他干什么呀？小二的我又不是没练过，他敢犯横我就让他瞅瞅这马王爷到底长了几只眼。这酒馆老板看看店小二，摇了摇脑袋，哎呀，你可别小看这个看门的，你别瞅他喝醉了骂骂咧咧的，平日里人家可是一个饱读诗书的读书人，一肚子学问呐。可是啊，他家里穷，这年头没钱没背景的上哪儿当官去呀？所以他也只能是给县衙门看大门。店小二的这才明白过来，哦，他是个读书人，那就更应该明白事理呀，在这儿没事找事儿，这算怎么当的事儿啊？酒馆老板笑了笑，嘿嘿嘿，你个小孩啊，还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得了，这件事儿啊就这么过去吧，往后他再来你记住了，一定先给他上菜，只要他抓不住把柄，这事儿就闹不起来了。行了，去吧，回去睡觉去吧。这酒馆老板一边说一边摆手，店小二的闷闷不乐退下去了。正如这老板所说，这利益机就是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，他的家里进门就是书堆，左一摞右一摞的，什么稀奇古怪艰涩难懂的书全都有。传说他读书还分时候，什么季节读什么书，特别应景。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后，这天下顿时乱成一锅粥。这个时候正是读书人发挥能量的时候，这高阳大大小小的读书人都背着行李四处奔走，到处的找靠山。这古代的读书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能遇上一位明主，只有这样，这些读书人才可以建功立业，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干。正所谓是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这利益机就在用自己的眼光寻找他心目中的明主。这利益机暗地里就琢磨开了，反秦的力量里有几个出名的，首先就是陈胜，有志气，人又年轻，敢于第一个揭竿而起。可是细一想，这人不行，光有志气没谋略，这干不成大事儿。那项梁呢？楚国贵族的后裔，武将家庭出身，可是这人呢，斤斤计较，刚愎自用，去投奔他，他不一定能听信于我呀。这利益机思前想后，最后决定还是该干什么先干什么，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吧。当时利益机已经是60多岁了，他反而在暗处不动声色，继续看他的大门。这样下去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啊？这天高阳城里来了一队士兵，打头的是一小组骑兵。就看这些大兵个个精神抖擞，那些马也是膘肥体壮，走在路上耀武扬威，是八面威风啊。 老百姓一看见军队，撒丫子就跑啊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快跑啊，官兵来了，官兵来了！”这一嗓子吓得这些人到处躲到处藏啊，大街上顿时乱成一片，菜叶子箩筐扔的哪儿哪儿都是。这军队的首领看见了，赶忙下令停止前进，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，这些老百姓怎么都跑了。这一查才明白，乱世啊，泥鳅军队特别多，三天两头的就有大兵进城，一进来就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这首领连忙下了一道命令，在大街敲锣宣告：“我这支军队是保护老百姓的，绝对不会伤害无辜百姓一根毫毛。”这李基一直在暗处观察，这年头大兵土匪是一家啊，这支军队倒是挺特殊的。再一打听才得知，这军队的首领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名鼎鼎的沛公刘邦。李基一下子就动心了，他有心想要去投奔刘邦。刘邦在天下广招人才，凡是投靠他的人，他都奉为上宾，虚心的向人家请教。但刘邦不喜欢读书人，他认为读书人只会吟诗作对，无病呻吟，对行军打仗推翻秦朝起不了多大作用。话说刘邦的军队在高阳附近驻扎下来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。第二天，李基好好的打扮了一番，穿上自己最贵的衣服，来到了刘邦军队的大门外。这门口有两个士兵站岗，李基上前一拱手：“高阳李基请求拜见沛公，烦劳二位进去通报一声。”这俩士兵看了看李基，只见他一身读书人的打扮，头戴书生的高帽。这把门的一看这身打扮，张嘴就问：“我看你是个读书之人，没错吧？”“哦，没错，听说沛公求贤若渴，我饱读诗书，特来投奔。”“饱读诗书？嘿嘿，我看呢，您呢还是赶紧走吧，省得您这帽子变了尿壶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我们沛公啊不要读书人。”这李基还要说点什么，一看这二位门神的表情趾高气扬的，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气得牙根直痒痒，哼哼了两声，转身回家了。这李基满心打算追随明主，可这一上来就吃了一个闭门羹，这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。刘邦看不上读书人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普天之下要想再找到这样一位明主，这谈何容易呀！李基这回可真是发愁了，想想自己这把岁数，黄土都埋到脖子根儿了，再不出山这辈子还能有什么出息呀？李基是一边走一边发愁，眼瞅着前边有一个小酒馆，李基就走了进去，解下酒葫芦：“老板，灌二斤白酒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后边就有一个老头呼哧带喘的跑进来了，一进门就高声吆喝：“来来坛子白酒。”听这声怎么这么耳熟啊，李基转过身这么一瞧，嘿，不是别人，来打酒的正是他们家的邻居。“哎，我说你平常不是不喝酒吗？今天怎么主动买酒来了？”这老头子嬉笑颜开的：“哎呀，您不知道，我儿子在沛公手底下当兵，这不他们军队路过这儿，他就回家看看，我们爷俩三年没见面了，他能不喝一杯吗？哎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啊您去我们家一块儿喝一杯去啊。”李基平时人缘不好，跟邻居同事都处得不行，赶上这老头今天高兴，邀请他去家里吃饭。一听说他儿子在刘邦手下当兵，李基可来了神了。“正好我跟他打听打听情况。”就这么着，李基就跟着去了邻居家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这三个人就天南海北的聊开了。 立即一边聊一边就旁敲侧击的打听情况。我听说你们沛公对属下特别好，是真的呀？你在军队里头都干什么呀？这老头的儿子咂摸咂摸嘴儿，啊，我是骑兵，我们沛公的人品那是没得说，对我们有如亲兄弟一般的。可就是有一样，这军营里头纪律特别严明，就这酒啊，我都三年没喝了。军队有规矩，不让喝酒。哦，这么严格好啊，严明的军队好。哎，我还听说这沛公在广招人才，可他为什么就不喜欢读书人呢？这骑兵一听读书人这仨字儿，自己先乐上了。您一说读书人我就想乐。有一回啊，我正在主公的营帐外头站岗呢，就看见进去一个读书人，戴着高帽，穿得特别利落，一会儿的功夫他端着帽子就出来了，这帽子里头水汪汪的，一滩的黄水啊，这读书人还骂骂咧咧的就奔前面走。当时我还纳闷呢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您猜怎么着，感情帽子里头装的是尿，这沛公啊往他帽子里头撒了一泡尿，您是说逗不逗？这骑兵乐得前仰后合的，立即却笑不出来，端起酒杯一口干了。这骑兵一看气氛不对，赶紧问，先生，您不会是想投奔我们沛公吧？立即默默地点点头，哎，不瞒你说，我今天就去拜见过沛公，可是他连门都没让我进呐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骑兵看见利基这么发愁，抚在他的耳边，明天呐，您再去拜见沛公，到了那儿您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。两个人一番耳语，说的立即是面带喜色，可这心里还有点忐忑不安，这么干能行吗？这骑兵到底出了个什么主意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